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，父亲是那冬天的兵，父亲是那拉车的，忘不了粗茶淡饭将我养大，忘不了一声长叹把苦浪迹，等我长大以后山里孩子往外走，想儿是一封家书千里写叮嘱，盼儿归一代满月满天书心动，都说养儿能防老，可儿上楼虽远他乡留，都说养儿能防老，可你再苦再累不张口，儿子有情歌一曲何来唱，愿天下父母平安度春秋。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，父亲是那冬天的兵，父亲是那拉车的，忘不了粗茶淡饭将我养大，忘不了一声长叹把苦浪迹，等我长大山里孩子往外走，想儿是一封家书千里写叮嘱，盼儿归一代满月满天书心动，都说养儿能防老，可儿上楼虽远他乡留，都说养儿能防老，可你再苦再累不张口，儿子有情歌一曲何来唱，愿天下